我在这里迷茫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有月亮的距离。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里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寻找，也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，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， 犯傻的模样。我不完美的梦，你陪着我想；不完美的勇气，你说更勇敢；不完美的泪，你笑着擦干；不完美的歌，你都会唱。我不完美心事，你全放在心上；这不完美的我，你总当作宝贝。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

有喜亦有悲，在我所唱我的歌。 在我二十二岁时，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，妈妈说就让他来。然而在我三十二岁时，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，他失去某种色彩。得不到的就更加爱，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。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，爱的绝对，爱的坦白，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，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。我越来越不懂爱， 汽车都能带，还 就像氧气，出门我就为就算疲惫都无所谓，去发挥有梦就勇敢追。我要我 我承诺叮当快药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安全便捷。 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 相思算什么，早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处处迷惑，酒杯中好一片。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少，还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 这风流真情。 Thank you.

人的竹马，你的一切就要属于他。我曾经最爱的你，让我想 这里是 打着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有什么记忆，才从幸福跳到这里，最怕自己从今以后什么都不相信， 歌唱有只耳朵嘲笑你多难过，你越反驳越像示弱，其实心简单又有多难，掩饰掉沉沉的伤感，我毁了艘小船，比我们隔着岸，冷眼旁观最后一段，最白还有点蓝，你可以为我们的伞不用承担，是我投入他 底走京城高速十六出口， 心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，我是爱你的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给。 和每一个自己终于能够和解，